杨仆，宜阳人也，以千夫为吏，河南守举为御史，使都盗贼关东，置房引其，以感激行。少迁至主角都尉，上以为能。南越反，拜为楼船将军，有功，封江梁侯。东越反，上欲复使将，为其伐勤劳，以书斥责之曰：“将军之功，独有先破石门寻峡，非有斩将千骑之时也，乌足以教人哉？前破番禺，捕降者以为虏，决死人以为祸，是一过也。见得吕家逆罪不容于天下，将军用精兵不穷追，超然以东越为援，使二过也。士卒铺路连岁，为朝会不治久，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，请圣传行赛，因用归家，怀银皇，垂三祖，夸乡里，使三过也。失期内顾，以道恶为解，使尊卑之序，使四过也。欲请蜀刀，问君价几何，对曰率数百。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，挟伪干军，是武过也。受诏不至兰池宫，明日又不对，假令将军之力问之不对，令之不从，其罪何如？推此心已在外，江海之间可得信乎？今东越深入，将军能率众以掩过否？仆惶恐，对曰：愿尽死赎罪。与王温书俱破东越，后复与左将军荀彧聚击朝鲜，为彧所负，于在朝鲜传，还免为庶人，并死。